中共中央纪委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结果，确保2018年春节元旦风清气正。住建部等四部委近日指出，要严厉打击房企违规行为，保障职工权益。近日各地的气温持续走低，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明显增多。国家卫计委近日通知要求，确保两节期间医疗服务质量，儿科门诊急诊不得停诊拒诊。国家发改委近日要求加大清洁煤的供应，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明确不得采取一刀切的限煤措施。我国超大直径固体火箭发动机计划2018年春节期间点火试验关键技术，发动机的直径超过4米，刷新世界纪录。文化部日前完成全国地方戏曲的剧种普查，共发现348种地方戏曲，山西拥有的地方戏剧种最多，达38个。国内首张微信身份证网证最近在广州的南沙签发，公民通过网证加刷脸即可完成身份认证，预计明年的1月推向全国。北京市将从2018年调整中考的考试科目，语数英三科必考，物理生物等5科实行5选3选考。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刻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太高。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赵传的声音属于那种一听就能让人记住的，下次听时还能识别出来。而拥有如此歌喉的他，却从小因为长相而得不到关注，于是呢，有了这首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歌曲打造出的无力感被赵传演绎得入木三分，而这首90年代初推出的歌曲也拥有众多的翻唱版本，但那种心酸和无奈似乎呢还是和赵传的声音与唱腔最为搭配。继续和你相约在经典969，我是泽林。听到歌曲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个零，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该留勇气去爱？ 湿润了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湿润了的伤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我心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十二月二十七日 ，CCTV 2018开年巨制大型人文艺术类节目《信中国》举办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副总编辑朱彤，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总监兼大型节目中心主任郎昆，《信中国》制作人、总导演朱军，节目联合出品制作方北京文投集团董事长周茂飞，北京市文化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青海，北京市西传媒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希晨，北京市西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副总裁程石慧，贵州茅台集团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张璐出席发布会。发布会上，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副总编辑朱彤表示，大型人文艺术类节目《信中国》是中央电视台2018年推出的开年大片，题材宏大，主题深刻，意义非凡。会后，《信中国》节目制作人兼总导演朱军接受了经典969的专访。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军。 《信中国》节目的名称是由朱军亲自挥笔题写而成。谈到《信中国》的创办初衷，朱军说， 首先是一个整个社会文化意识的回归，或者叫文化自信的增强。对我来说，信是最直接的一个载体。我这么多年来，我接了太多的观众来信，好多信的都记忆犹新。然后呢，我每到一个革命圣地去参观的时候，当步入那个展馆，当你看到那个带着鲜血的烈士的书信的时候，你会被震撼，你会被打动。后来就想到，就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载体吗？只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然后呢，我们就研究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呈现方式，最终现在确立了这样一个模式，以信使读信， 讲述人讲述历史背景，讲述写信人的身份，讲述写信人所处的历史年代，他的甚至于职业性格，更全面的全方位的去呈现这个文字背后或这封信件背后。因为其实有的信不是从头到尾读的嘛，哈，就是这个文字背后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份浓浓的情感。 随着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电视节目创新也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始终坚持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创优，打造更多体现中国梦主题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性统一的精品节目。2018年开年巨制《信中国》，集中的艺术的展现从1921年建党至今近百年来共产党员的书信，充满了发现、感动、震撼、振奋的力量，是一部难得的创新力作。朱军说：“ 我做完这个节目之后，我开玩笑地跟大家说，我接受了一次洗礼。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除了信仰宗旨、我们党章所规定的党员义务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支队伍里集结了太多的具有人性光辉、充满了人性关怀的这样的人，有血有肉，有温度，有劲，有担当，就是他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肃然起敬。” 朱军把很多第一次都献给了《信中国》，他第一次担任独立制作人，第一次在一档节目中集结60多位具有影响力的演员，票房价值超过500亿，第一次在综艺节目中使用全投影舞台技术，以及第一次集中展现了建党以来共产党员的书信。《信中国》节目以信为载体，追求真情实感，聚焦时代命题，用真实人物、真实故事打动世道人心。节目在360度的演播室中打造发现、感动、震撼、振奋的人文盛典，让观众在书信的历史里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性之光。《信中国》节目由国酒茅台冠名，将在2018年开年在 CCTV1、CCTV3套周末晚间黄金档播出，敬请关注。 原谅我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认罪。过去你曾沉过某片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会有知，此心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

这首呢来自于李克勤的代表作品《红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一位特别的听友，他叫燕渡寒潭，他呢有一个特别的祝福要送给自己的女朋友。他留言告诉我说自己呢和女朋友都是969的铁杆粉丝，自己呢也是通过女朋友才接触到的969。今天呢也就是28号是女朋友的生日，希望呢通过节目来送上祝福，告诉他祝大侄女生日快乐，大叔的心一直都在。也希望呢这位叫燕渡寒潭的听友的女朋友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收到这份特别的祝福，也祝你们永远幸福。那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不考虑薪水的尊严和面子，你最想从事什么工作？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留言我都看得到。 所以。